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新读报每一天，眼瞅就要到明年。聊天室里您相伴，我给各位多请安啊！因为这个主持人跟听众至少礼数之上得周全，磕头就算了。嗨，现在新社会不讲究那个，请安就是问候问好啊。比如说这句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，现在是午间，再过几天就是晚间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主持人立新您内。哎，这个就是请安了。不是，那位说你这话里头话外怎么听着好像还有啊，这个更多的意思。那是啊，算是个节目的预告了。今年话里话外几点播出啊？11:01，黄阿姨说的，贪老人家啊，那栏目月里头啊，在栏目月里头黄阿姨指示的。嗯，对对对，11:01开戏啊，那是今年呢，明年呢？明年改戏了，啊，那个不是这出了啊，不，这出还是这出，但是播出时间改到晚上21:10，啊，就是9:10，啊，这个您也一样得听。有听众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个时间改了之后啊，我们听着不方便啦。那我太抱歉了啊，这个真是啊，给您添了麻烦了。当然这个话说回来，这习惯呢，哎，它既然是能够形成这个习惯啊，它也可以改。哎，对对对，央个央个您啊，请求请求啊，说那个您要是愿意的话呢，还瞧得起立新吧。啊，对对对，那您要是方便啊，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，到晚上9:10咱跟那儿拿约会也合适啊。哦，那会儿那个读报跟现在一样的，连聊天室都过去了啊，你要聊天室都挪了窝了是吧，这两天正搬家呢啊。对，聊天室是怎么个意思？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这个听听 FM， 用这个不只是能够就是听这广播节目，只是有 WiFi， 没 WiFi 有信号这都成，有流量就成。哎，用手机听匣子更加的方便啊。那么这个 WiFi 呀，不是 WiFi， 你看说错了吧，用 WiFi 听广播，就通过这个听听上头有这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，直播的时候聊天室开张营业，大伙都来啊，高朋满座，您跟这儿嘿聊聊天，那个气氛呢有点类似啊，当然不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，类似大作家老舍先生茶馆做买做卖，嘿，推车担担，杯弓挂箭，呵，各色人等，五行八作啊，什么样的朋友都有，太好了啊。那位说那这老掌柜的在吗？在呀啊，嘿嘿，对，都在啊，常四爷松二爷都在啊，嘿嘿，对，行了，咱这个抓紧时间啊。另外呢，您要是方便的话，用手机啊，哎，还有个功能， 直接就能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通过这个能够得着更多的新闻信息。这个今天呢，咱们把这段时间呢，我看这晚报啊，因为晚报啊，说实话，信息啊，这个它这个量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都挺大的，啊，挺好，而且是跟咱这个北京人的生活直接就有关系。但是呢，过去啊，不能说过去，就是现在吧，对，要按明年说，那叫过去，啊，咱们这晌午播出啊，它这晚报啊，这有点不太赶趟儿。啊，他那出报的时间、啊、跟我那节目播出啊基本上是重合的，来不及，可又觉得这信息呢不跟大伙说说呢，你看这啊浪费了啊，哈哈，哎，这给各位这个归总归总，明年就好了，明年是晚上，什么报纸到了晚上，哎，咱这儿都能够汇总，就说呀什么样的信息呢，比如说啊，这晚报说的要求了这个电动车包括那电池不能上楼，对了，那么这楼底下您得给预备好了这个充电桩啊，预备了，要求了居住区要应装尽装充电桩，哎，而且鼓励共享电动汽车自用的充电桩，哎，你看这多好啊，这方面啊硬件咱得跟上，方便啊，市民朋友用这电动车啊，人家这个骑着方便，不是不让上楼吗？哎，楼底下充电桩得赶紧给预备好啊。那么另外呢，你看这个包括这个不只是冬天，平时也一样，但是咱北京啊考虑的还是超前啊，什么呢，应对人口老龄化，他这个拿出这个实施方案了，要求这个医院都要设老人绿色通道，尤其是上岁数的啊，他这个尤其他这个身子骨啊不是那么利落，年老不以筋骨为能啊，上了年岁了常常得跑医院，这他没办法，老年人去医院叫刚需啊，拿个药啊看个病啊，有的时候啊老年人去医院不只挂一个号，这个科啊挂一个，那科也得有啊，这老毛病得去看看去啊，又想大夫啦啊，对对，希望得到大夫的这个帮助，哎，这个啊，绿色通道太有必要了，而且你不只是上年岁，你上班的这个朋友们也一样，也得更多的得到这个很多的好的服务。哎，地铁这边晚报说的，现在是在试点，干嘛呀？就是尝试一下，这个是北边的啊，在薄边，哎，在薄边。在薄边有一些个上班的这个干饭人哦，山东的不是，就是北京的北边，你像这个天通苑北，天通苑那位说这是一个地方，不，不是不是啊，天通苑北是一个地铁站，天通苑呢又是一个地铁站，天通苑南还是一个地铁站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小区大呀！霍营回龙观东的街，这五座地铁站您记住了。这开始尝试干嘛呀？实名的，经常哎，这个乘坐地铁的乘客，这儿有一个快速进站的方便啊。不过呢，您得自行申请。哦，对对，因为你对，他这个地铁站本身呢，他没法就辨别出谁经常来啊，这个谁是老主顾啊，老照顾主，对，您得自己去申请一下，应该这程序也不复杂。不过呢，咱说清楚啊，如果是拿着行李的，那这个该过安检还得过啊。对了，总之吧，出行啊，也不只是冬天，尤其是冬天。这天一凉，呵，小风嗖着，哎呀，这路上走路，呵，哎，这真是走道困难很多。对呀，解决群众这出行当中不断会碰到的一些个这个难处啊，不断会碰到。对了啊，说你看有那个黑车呀、黑摩的之类的，有啊，这晚报专门做这个调查啊，说这个警方啊监管部门也是不断的来整治这个事情，因为黑摩的它不安全。 啊，而这个，但是呢，晚报就注意到啊，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了，黑摩的聚集的比较多的地方，它一定是啊，比如说啊，居民小区附近，或者说呢，这个人流比较流动性比较大的这个公交啊、枢纽啊、地铁啊，哎，它之间啊有段距离，下了地铁得坐公交。可是呢，就差那么一孤劲儿，一孤劲儿啊！这是北京话，就是很短的那么一段距离。你说长不长？地铁站跟公交站差个，比如说几百米啊、一公里之类的，有这样的地方。哎，这种地方黑摩的多啊，走吧，走不走啊？啊，这什么这个几块钱，就这样的。一方面确实它这个不安全。啊，而且存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隐患吧，啊，包括公安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都是要强调这个，啊，这不行这个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晚报就提到了，打击黑车黑摩的的同时啊，要满足百姓人民群众出行的现实的需求，哎，不是说坐黑摩的是刚需，啊，群众出行。可能这个接驳呀，这两个站之间它这距离相对长一点，你坐公交车吧，这有点绕远，走路吧，你看这还不是说啊几步到的事情。哎，就这种情况下这个怎么办啊？这方面的服务得跟上。那是啊，啊，您这个健康是大事儿啊，那必须的，是不是啊？健康嘛，到网上看健康去。哎，那穿白大褂的给各位讲怎么健康，告诉您说啊，人晚报说了，这个网上有些个那个啊，这个民间白大褂段子手，哎呦，给你讲这个，他穿着白大褂就那就一定是大夫，一定是职业医师啊，那也未准，万一是剃头的呢？啊，对，剃头的也穿白大褂啊，嗨，就说。这个有些个穿着白大褂的假专家在这网络上，这晚报人家记者调查发现了，真有吗？有，跟那网上胡喷，您呐科是别信，科啊，北京话嘛，就是可别信，千万别信。哎，您看您正经大夫，要我说啊，您有那闲工夫跟网上看，哎，人家说了，哎，这得来这个来那个，您不如去医院，到医院直接那儿在医院里头啊，公立医院那上班的坐诊的那都是职业医师啊，哈哈，那都是正常大夫，还得注意健康。健康啊来自于运动嘛，生命在于运动，这也好消息。晚报说的东单体育中心，我头段时间打那儿过还说哟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改造装修呢啊，现在改造之后即将回归啊，游泳馆、球类馆之类的这个运动场所将会啊旧貌换新颜。东单体育中心那可是地标建筑，必须的，打篮球什么之类的，太好了啊！要是没时间的话呢，公园跑步也不错，冬天也有在公园跑步的。但是晚报注意到了，这还是个麻烦事儿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跑步啊，它不能穿太多衣服。哎呀，里头呵，套着棉背心、毛背心、羽绒背心啊，军的衣、羽绒服，好家伙，把这人穿的裹得跟球似的。那别跑了，跑步嘛得穿少点，但是呢这天它凉，天一凉冷啊，跑起来它才能够出汗，有这温度上去啊，能够御寒。可是你这公园里头它愣是就说啊，有的公园有这个给这个跑步爱好者啊，锻炼的这个存放衣服的地方，有的还真没有。就算有的他有收费，收费也应该，要我说，但是呢您这收费啊，怎么说还是应该啊考虑到公园嘛，它带一定的公益性，不是说不让收，得合理一点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这个跑步，说实话，在咱们北京市民来说，跑步公园锻炼那也是刚需。下头呢给各位讲俩故事，也不是说呢今天就是怎么着啊，就没有京剧啊，今天确实没京剧，连相声都没有，因为这老是给各位找这京剧啊，给各位淘换这京剧唱段，也 这真是个很具有这个啊难度的这么一项工作啊。当然如果说您要是非得听不可，哎，就好奇这口，我也可以给您改编啊。是啊，就把今儿这俩故事直接就给您改编成京剧，是吗？啊，现代京剧。哎，那就说您还有这能耐，你看张嘴就来啊。是啊，哎，头一出居民小区里的高空轰炸机，哎 ,B52, 哈，哪有这，你看。第二出小小子做门墩儿，门墩儿的故事。哎呦，这还是早年间的事情，你像门墩儿嘛，民国那会儿的，嗨，没有，就是现在的事情。啊，这个头一件事啊，这个是上了法庭的。这个主人公姓李，60多岁，李阿姨。哎呀，在这个法庭之上啊，数度哽咽呀。哎呦，这还这个都是走的是啊很有文化的这个词儿，数度哽咽，泣不成声啊。哎呀，这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真受过教育呀，大学文化，知识分子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呢？哦，那怎么了这是？嗨，没说嘛，居民小区里的 B52。哟，这得往下扔什么了这啊？投弹了啊？炸了没有啊？炸倒是没炸，但是确实是反正挺响的。什么就扔下来了。哎，其实这东西呢，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啊，但是呢，这个你分是这个几层楼哦，到底是什么呀？西瓜皮啊，打这个小区里头，李阿姨住的是21层高楼，21层那么高，我告诉您说啊，这叫重力加速度，这是个物理学的概念啊。这个咱们其实上过初中物理的都知道啊，物理老师给各位讲说这东西啊，什么叫重力加速度，它这个地心引力您知道，哎，这东西要是打楼上往下扔，高空啊，高空往下扔，这个楼层啊高度越高往下扔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物体可能本身没多大分量，但是呢它就有了重力加速度，等快到地面的时候，这速度就相当快了，速度越快冲击力越大，21层高空高楼之上扔，啪嚓就下来了。什么呀？直跟您说西瓜皮。哎呀，那位说这西瓜皮能怎么着啊，怎么着啊，哈哈，把人车砸了。这是7月份某天深夜。说那个后来呢，李阿姨啊在这个庭上啊，法庭上，对了，跟这个法官呢检察官他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说了，那个因为7月份是夏天啊，这个天热是吧，这个打外头买这西瓜回来，他这个地方呢他是在这租房住啊，这个买西瓜吃啊，吃这西瓜吃完之后呢，就把这西瓜皮啊，哎，就跟那个家里不有那垃圾袋吗，哎，就把这西瓜皮就搁在垃圾袋里，想着呢，哎，第二天早上起来把这垃圾袋扔了。结果呢深夜时分，李阿姨起来，外头哗下着雨呢，雨还不小啊，再一看呢，呀，坏了，装这西瓜皮那垃圾袋漏了，里面那汤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人啊就是他这个膈应这个，你看这挺脏的，而且那西瓜那汤啊它是带点糖分的，西瓜嘛甜带糖分，你这他这流出来之后，这汤他流一地呀，你收拾也不好收拾啊，回头那家里头万一什么什么小强来了怎么办啊，小强是什么亲戚？不是亲戚，小强就是蟑螂，招虫子。哎，这你这个，哎，这不行不行，一想不能搁着，得赶紧把这垃圾袋扔了，扔了。可是你要按理说你应该是直接下楼啊，垃圾桶那儿扔，不行，那外头下雨呢，下雨这玩意儿，哎呦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嗨，这哎呦，我这干脆行了，我就我得，这不有窗户吗？ 阳台窗户打开，肉一抬手，西瓜皮下去了，一口的西瓜皮。呵，风雨当中，哎呀，风雨当中西瓜皮啊穿行而过，嗨，打楼上啪嚓整砸在楼底下。这停车位啊，居民住户停辆车，私家车砸在这挡风玻璃上，啪嚓砸坏了。砸坏了，那李阿姨也她自己就扔了吗？啊，扔完之后她就哎窗户一关自己又休息了。清晨起来，人这户居民要上班了，走到车前一看，呵，你就说啊，就是没砸坏这车，心里头肯定也生气。整个满车全是西瓜皮，好家伙，汤汤水水的，嘿，这不行了，这个找吧，找来找去，最终找着他了，他干的，李阿姨。后来这个上法庭了。不是，那位说你等会儿啊，他这个扔西瓜皮叫高空抛物，对了，这是不对啊，批评教育，把人车弄坏了给砸花了，那不行，那就赔点钱，也不至于上法庭吧。哎，此言差异呀、啊、还告诉您，这还真是个罪过。什么罪呀、啊？该名女子她干犯高空抛物罪。干犯不是稀饭，嗨，这是看人那电影啊，古代的时候啊，人家那个审这个案子，哎，这个人干犯何罪啊，京剧里也有，你看虽然不放京剧，他满带着京剧的知识，哎，这个人干犯何罪呀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位犯的是高空抛物罪，上法庭了。在法庭上态度还可以啊，这个愿意赔偿，而且承认自己这个事儿，这个认识的还挺深刻的啊，说这个他的认识比这个检察官同志都深刻。嗯嗯啊，因为检察官说他呢是图写方便，李阿姨说不是，这个还不仅仅是图写方便，您这说我这个说清了啊，我觉得我非常的惭愧，我觉得我是个有文化的人啊，你看你干这个，我干这个事情，这玩意儿说不过去呀、啊、哎，认罪态度还不错。那么后来呢，虽然说被判刑啊，他这个是拘役4个月，但是呢考虑到他的这个违法的这个程度吧，啊，包括他事后的他这个态度，拘役4个月，缓刑4个月啊，然后并处罚金。这就说啊，法律制裁是一个方面，更多的提醒啊，这个都得树立这个啊文明的这个习惯，良好习惯。说这文明习惯这个只是道德层面吗？不然这个就不是了，就不只是道德层面了啊，这是个犯法的行为，打楼上往下扔东西，小区里头自己就啊就成为了 B52 了。哎嗨，您就别轰炸机了，就说嘛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。那位说这个下一句呢，这下一句感觉不太好啊，这孩子太小了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，你下一句这过去啊，过去的儿歌，这个有点早恋的嫌疑。嗨，也不至于，就说改了，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啊，拿着手机听立心儿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用手机听广播啊，这个是广播的故事。还不是门墩儿的事情，其实也不是门墩儿，它是一个复合的一个概念，堵着门的石头墩儿。哎，那这还出不出门了，不是门，是那个地下车库，地下车库啊。咱们简单说吧，有一位张女士，她头几年啊买的二手房，这房主是一位男士啊，简称房主大哥，谈好了。他这现在啊，他有这个二手房的交易啊，有的是包括这个停车位的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有的小区啊，咱北京啊，有的小区它这情况不太一样。有的小区呢，它这个车库的那个车位啊，给这业主这车位它是租的，但是也有，特别是后来的很多的那个新建的小区，那个车位是直接就卖的，哎，作价就卖给你了，这车位归你了啊。当然这个还得要这个支付一部分的这个每年吧，会有一个车位啊，这个地库的一个管理费用，但是呢这个车位是归你了啊，这个车位是卖的，也就是说呢这个车位也属于这个业主，它也同样属于产权一部分。所以说呢，这位张女士呢跟这个房主大哥买房的时候，哎，就说这个，因为这个张女士说我也有车，我也希望得着一车位。哎，行，哎，这个人家这业主大哥说呢，正好我这有车位啊，这个可以一块卖给你啊，这个作价是60万吧，就比如说是60万，具体的数目咱不说了啊。但是呢这个产权的这个证明啊，啊，车位的产权证明，这现在不能给你，啊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跟这个物业那边就什么什么开发商还没办下来呢，啊，具体咱们这个不说了啊，这涉及到房产这个里面的事情。总之吧，这车位是你的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产权呢，这个也叫产权证吧，他没办下来，等办下来的时候再给你。张女士一想，那行啊，那这钱呢，我先不给您，就这60万，我先不给您，咱先签个合同。啊，到时候呢这个按着这个合同啊，这个多在您这个证啊下来了啊，我就给您钱，这车位归我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啊，这么一过程，后来呢这房是已经是都过户完了，张女士呢也搬进来了，而且这产权大哥呢房主大哥，哎，对，带着这张女士去了物业了啊，说以后呢我这车位就归他了，然后咱们把这个手续啊，哎，咱们至少做一个登记。就是说他这个，因为他这个地库他是按照这个车牌子，您属于咱们这小区的业主，地库你这车才能开得进来啊，他地库有那识别呀，哎，对了，这个手续也让张女士给办了。办了之后呢也是啊，这个买房那年说这个地库地下车库什么车位之类的，这他那个管理费用，哎，张女士也交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那这个车位那肯定属于是张女士，张女士也是这么想的。结果谁成想，哎，过了几年，说那天啊下午了，下楼啊，她准备有事儿，张女士要下到地库去开车，开车这功夫到那儿一看出不来了，为什么呢？门墩来了，门墩啊就是在她那个车位的那个边上啊，给她搁了一门墩，那车出不来啊，整挡上。好家伙，一看，嘿，这作用太大了，这门墩啊堪称是泰山石敢当，嗨，那得是从泰山运下来啊，太湖石，哎，行了，好家伙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后来张女士就是找亲戚啊家人啊一块儿，反正那死沉的，好容易给拽到一边去了。他那是一个石头墩啊，底下用那胶水给粘上的啊，这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事情后来一打听，找物业说是另外一个业主，他拿这门墩把你这车位，这个车这个进出这位置给挡上的，干嘛呀？这是因为人家说了，这车位的这个产权证啊，就你这车位产权证啊，在他手里，在那位业主手里。好，这怎么回事？可说呢，说这个房主大哥当初卖房的时候，这还怎么意思？这是一个车位，等于是呢许给这个张女士了啊，对，当初都签了合同，但是呢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反正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怎么想的，后来就把这车位啊卖给另外一个业主了。这里头前因后果啊咱就不详细交代，但是这种事情确实它有可能引发一些法律上的纠纷，尤其是这个房屋买卖过程当中，最好咱把这事儿都整明白了，哎，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，这您踏踏实实的住着您的房啊，开着您的车，哈，使着您的车位，哎，这个事儿你看你这个